朝鲜举行了亚洲足联女足日三八活动，有各体育团、青少年体育学校、平壤国际足球学校的女教练、指导教师和有功劳的朝鲜女足明星参加。参加者观看了国际足联2016年17岁以下女子世界杯赛会比赛录像片，之后参加者分为两个队进行足球比赛等，度过了愉快的一天。